各位同学啊，已经可以了吗？ 可以。 这个我上个礼拜听助教跟我讲啊，说有同学在这个班退班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不准时下课，害他晚上赶车回家十分辛苦啊。所以，为了这样的情形呢，我想我还是怎么讲，不敢说发下毒誓啊，但是还是要就是重新的要求自己做到啊，以后就准9:30以前就下课这样子。反正从那个上一个小时下课20分钟，再上一个小时，以听的人的角度来讲也够累的啦，好，所以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样子拖得落落场的，让大家焦躁啊。那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位同学有没有被助教劝回来了啊。 天气暖一点， 我先说等天气暖再说。今天不是很暖了吗？我在路上已经看到有人穿背心走路了啊。好，不过没关系。我说没有关系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说那个我心里面想是，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常常被人家叫老师的时候啊，其实我常常觉得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什么地方惹到人，人家不会当面告诉我，然后就默默的离开啊，做无言的抗议。所以这一直是让我觉得很惶恐的一件事情。所以啊，也不晓得是不是把人家家谁医坏了，人家不来了，这种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让我有一点不是很安心。那这个上次讲到那个什么子宫啊、卵巢、囊肿之类的那种方子啊，我今天又再补了一个方，这个方是这样子，就是你把这些药做药丸，就做不用太大药丸，所谓的无筒子大的药丸啊，那每天就分几次，一天吃到70克到90克，那理论上呢，有这个穿山甲那么多，加上生水质的话，大概1-3个月内就会把那个囊肿全部都磨碎掉了。可是呢，磨碎了之后呢，你就要跟这个病人哦，或者跟你自己要好好沟通，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身体比较皮湿、容易生痰的体质，有没有肾虚或者有没有肝郁这些问题？那你要花接下来他一次磨碎以后，你就要花8个月左右把这些体质上的问题全部都调理好，不然的话它1年之后又会慢慢的回来了。那这个药呢，我是觉得穿山甲哦，长期吃重剂量还是会有一点肝脏负担的，不是很凶，但是会有一点。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药丸的话，大概你吃1个月左右就赶快去西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缩小。那吃到差不多缩小了就可以啊，就是说确定它有疗效再继续吃，不要跟它这样子瞎耗。像我觉得上一堂课到这一堂课啊，我好像多多少少给了同学一些，就是哦，这个病用这个方应该比较好用，那个病用那个方应该比较好用，就是所谓的专病专方。可是我当然这个课从一开始到现在就一直重复的在跟各位讲，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迷信专病专方这个东西啊，因为以医术的框架来讲的话，比较扎实的基本功还是你能够抓出主症，然后开出对的方剂。因为如果你抓主症的功夫够好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不会需要用到这种专病专方的。比如说像临床上的这个报告来说的话，也有人他的什么肌瘤啊或者是囊肿啊，他因为那个人的体质是一个温经汤症，那他就吃温经汤1个月就治好了啊，就是因为他从最根本的地方能够调理到这个人的整个大结构的体质，我觉得在开药的效率上才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很多这种现代的中医药方剂的这种相关论文跟研究报告哈，他常常都会说啊这几味药做出来的什么治肝炎特效药或者是打肿瘤特效药这种中药方啊， 他会说，临床的治愈率是有80%或者70%。那为什么一个病发明了一个特效药，它不能够到达100%呢？那我想这就关系到大的主症框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你只是针对一个病毒或者针对一个肿瘤的话，那我觉得这比较是一个见树不见林的开药的思考啊。那像是我之前讲到说，像那种很不值钱很不起眼的古方，比如说像消烦散，对不对？消烦散原则上是可以把这什么各型肝炎的病毒都杀到验不出来转阴性的，可是消烦散你要让它有效，你一定要搭配一个调理体质很对的药，是不是？就是你单去用那个消烦散的话，那个病毒好像在一只一只杀，那怎么样可以杀到一只都没有？这非常的难，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人是脾胃很湿冷，对不对？你同时就开一个能够暖他脾胃的药，或者他有这种血虚的便秘或怎么样，就是那个主症框有出来，那你用一个调理整个体质的方子去带这一点特效药的话，那它才会变得很有效。就说我就觉得，如果是消烦散搭配一帖什么什么方来治疗这个肝炎的带源者的话，你主症抓得好的话，治疗的效果如果以2-7个月算的话，治疗的效果照理说是不会低于96%吧。那剩下1-2个可能那个人有太奇怪的地方不太好搞，但基本上就是将近100%了。可是这个就需要大结构，你要抓好。而抓主症、抓大结构开药这件事情，那我们这个《伤寒论》里面就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在经验这个东西嘛，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看这个主症框跟大结构，我们就在那边看现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出来的什么临床中药报告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方子治疗什么什么病有效率44%，哦，这个方子有效率56%，那是不是44不如56的呢？那不是这样算，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要放眼的点并不在这个地方。好，但是呢，临床上面他们要做一个比较科学的实验，他们就只能够把这个方，就这个病人用这个方，他就不能再调体质了，是不是？他就是要这样子才证明这个方能够有多少多少多少的疗效。那这样子那个数据出来当然就比较难看一点了啊。那可是如果你就顺便帮他调整体的框架呢，那对不起，那个就不能写成这种有公信力的论文报告。就像那个什么 SARS 流行期间，大陆某某老医生啊，治疗 SARS 的病人，哇，治好了100还200个。然后呢，可是他们要把他们的中药的成果啊，缴交给有关当局，说我们中药可以治疗 SARS 的时候，有关当局不接受这份报告。他说，因为你治了200个人，用了157个方啊，所以这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数据啊，在统计学上不能过关。所以他们就是要这个当局能够接受的，就是要这个方就一点都不变，然后什么 SARS 都能医啊。就这种是叫什么克风邪，是不是？还是思思啊？那我就想说，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对不对？就一定要能够抓得住这个原则。就像是你如果常常我们常常用的方法，或者是外面开业中也常用的方法，所谓的 A 方加 B 方，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人血比较虚，就是你的左冠脉打起来比较浮大而空，就血虚脉的话，那你可能药就要加一点补血的药，对不对？他的体质上就调得会比较好。那如果是怎么样，你就要用不一样的框架，对不对？就是那《伤寒论》提供给我们的一些重大的主症框啊。那我觉得各位这个如果是中医的初学者啊，这个头一年的功课就是这一个一个主症框，你都要能够想办法让人家对号入座。这个是先把伤寒论这一块练熟，然后你再慢慢推扩。因为如果我要说中药材来讲的话，光是常用中药材呢，就有我认为 随手会开得到的中药材，好，还不要说那种很罕有罕见的，什么棺材板上长的香菇那种就不要算了，就是那种随手会开得出来的中药材，那个我们粗略抓一抓，大概也有六七百种跑不掉。那方剂，如果是普遍使用方剂的话，14000个方是有。那常用方剂的话，2000个方剂也跑不掉。那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块版图，对于初学者来讲也未免太辛苦了。那可是呢，如果你是学《伤寒论》的话，你就会比较轻松，因为《伤寒论》里面常用药物可能只有50味左右啊。50味之外，在《伤寒论》里面都在少用药物，就是偶尔一个方用到一次伤露根，偶尔一个方用到一个什么，就是在少用药物了。那你只需要把这50味的药性，把它摸得比较有感觉，那你开药就可以很舒服的开。那《伤寒论》这本书里面，如果是用宋本《伤寒论》来说的话，方剂应该是差不多110几个方而已。那这个以读书需要记忆的量是实在是少很多。当然你说是不是我们有需要记那么1400个方以上的方子去扩充我们的版图呢？我觉得的确是有，的确是有，但是不急于现在，对不对？我们现在我觉得学习这个东西，我们要做最有效的利用，就是这一本《伤寒论》，其实如果你耍得漂亮的话，我就觉得其实你人生能够遇到的问题，就身体上的问题，大概2/3你是可以处理的很轻松的，就不会很困难。那剩下1/3才是在拼你的所谓的功力。那功力这个我们也不用在头一年拼嘛，对不对？就是你已经行医10几年以后，然后再来慢慢的提升就好了嘛，是不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学习上的策略了。 老师， 哎，请说。 那可不可以啊？ 我从前想过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还把《伤寒论》整本啊念成录音带，然后散步的时候就用耳机听着，然后后来觉得蛮无聊的。我曾经想要把它整本背下来，就背下来多长功力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可是呢，你记不记得我在上这个课的一开始就说过一件事，就是我希望各位同学不用逐字记得，但是我们上《伤寒论》的内容，我讲的每一件事你都要记得，对不对？就是没有，我已经不是整本《伤寒论》一条一条在教了，我一条一条教的话要教3年，你们这是6个月的班啊。但是呢，就是你怕风，后脑勺僵，对不对？脉浮要用桂枝加葛根汤，然后如果流不出汗就要用葛根汤，对不对？然后在床上滚来滚去，那这个烦得快要死翘翘，就感觉就受不了了，那是人家想无助于汤，对不对？头痛到想撞墙也是无助于汤，对不对？就是这个你每一个主症框都要背，好不好？就是这些就是算我求各位也是一定要你背下来的，因为你这些不背下来的话，你在家会医死人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一开始就不能透工的事情。那我相信就是《伤寒论》里面这些常用的方剂，其实很多不常用的方剂我都已经跳掉没有教了，像大陷胸汤我到今天都觉得到底要不要教，对不对？就是好像就是稍微传说中你知道有这个方就好了，遇到再说吧。就是我已经有一些方已经都已经就不常用了，我都没有在就已经省略了。那常用的，那当然每一个主症框我想同学都一定要抓得很稳，然后等到你这些每一个主症框都跟它混得很熟了之后啊，那可能还有一些参考书可以看，就是比如说这个伤寒金匮的这些使用的很好的医生他们的临床医案，那你可以参考。但是无论如何啊，我想都是 先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个一个一个主症框要非常非常熟悉，那这个在使用上也比较有效率。那如果你要整篇背起来哦，我觉得会背到一些其实你不背也没关系的东西啦。啊，那既然是你知道，如果你是要整篇伤寒论、整本伤寒论背起来的话，我觉得你钱就可以省下来，不用来上我的课啦，对不对？我就是为了大家懒惰，所以都把它就已经把它整理成，就是平常我们看这个证，就是开这个药，就已经把它。那如果你整本书可以背的话，你可以不用来上这个课，对不对？你在家就可以啊，自由的把你的医术练，就自己在家就可以练起来了。那但我一点都不反对这种事情啊，因为我们中医的历史呢，一直都是有所谓的古方派跟后世方派的拔河，就是在某一个年代，后世方派会比较兴盛，然后大家都不太用古方，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会偶尔有一些人，他觉得他想要重新试试看这些古方的可能性，然后才重新的学古方。可是像这样子的人哦，我随便举例，像民国初年的运铁桥或者是曹寅甫这一类所谓的经方复兴的重要人物，那他们要学这些古方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老师了，因为那时候的医生们都已经是用惯了后代方的，所以他们都是所谓的就是考科举的这种文人出身，就是以他们丰富的中文能力，然后就拿起一本伤寒论，然后就从零开始，然后变成所谓的经方家。所以伤寒论的学习是一直一直都是有很多人从零开始的。那我也听说像台湾有一些中部还哪里有一位神医，他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他也是一本伤寒杂病论他自己这样读着，现在已经是就治好很多重大绝症的神医了，非常有名。那非常有名，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他的人都不告诉我他是谁哈。但是就是要帮人家保密哈。现在神医都很怕坏病人，对不对？就是既然我是神医了，何必受你的气呢？是不是？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从零开始的这个学习是存在的。那当然，你可以说我上课的时候可以帮各位，就是稍微规避一点风险。就是比如说，我会跟同学讲说，根据比较可靠的考据，那汉朝上面写一两的，现在大概是四千，那你开三千就好了，那你可以不用开太大包。可是这种由零开始的经方家，当年也有，就是汉朝写一两，他现在就开一两的哦。那个时候是应该是那个民国初年的那个岭南四大医家里面的陈伯坦，他就被叫做陈大济哦，因为他就是伤寒论写一两，我就看一两嘛，那一两嘛，对不对？就是那这个岭南就比较是广东地方，对不对？像广东人呢，什么事情说我们说糟糕了，广东人就说大忌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是陈伯坦创出来的那个这个流行语啊，今天还在用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你这样的瞒着来哦，那还是很有一种还是很有疗效的。有的时候搞错了也行啊，就是药比较猛嘛，那就是吃一口就发现已经撑不住了，然后病就好了嘛，是不是？就是我今天在逃避什么现实，怎么还没有开始教政课呢，还在跟各位闲扯淡哦，真是不好意思。这个那我们呢，现在如果回到少阴篇来说的话，这个少阴篇呢，我就有很多的条文呢，想要跟同学讲说，我们姑且省略啊，就少阴篇几个主轴的方剂，我想跟同学讲讲它的重要的层次，那同学能够在理论的层面有一个理解就好了。那首先呢，少阴篇的这个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些条啊，是所谓的少阴死症条。就是他讲这个少阴病啊，病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病人就要往生了。那这种条文呢，各位同学，你觉得学跟不学有什么差别吗？就是好像 简单来说就是你怕冷啦，那个人缩在那边啦，那不管你怎么搞他都继续冷下去啦，或者是呢又吐又拉，然后又在床上滚来滚去烦躁的不得了，那就已经脱阳了。那不然什么席高折死啊，头眩折死，就已经少阴病了，就他开始这样一条鱼拿出水那样的气已经吸不进来了，那这个不用张仲景讲你也觉得他要死了，对不对？那这个然后这个脉把已经脉越来越沉越来越细，脉把不到那也死嘛。那或者是也就是一直在拉肚子，然后呢拉到最后已经拉到空掉，然后那个人说哇不得了，房间在转，那你也觉得差不多了嘛，是不是？就是这种故事你大约听一下啊，就是心情上有个谱就好了。那我是觉得这些条文同学不用背，就是等到你有一天呢家里面的人死了，然后你再回想一下说哎呦果然跟这条一模一样，那我不要有罪恶感了，没事了，那这样子就算了。像是我这个死证条文，我从前一条一条教的课啊，每一条都详细解释，可是呢大家都很没 feel， 对不对？眼前坐在这就能过来上课，大概病的也不是很重啊。那这个就好像刚好那一段时间好像小黄助教哈、啊、有一个朋友呢，他得癌症过世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叔叔啊，这个我那个认识的那个人他死前哦，其实就好像少阴病里面讲的这种种的这个死症的现象就都显现出来了。那我想啊，各位同学，这些所谓的死症啊，当然除了少阴病的这个死症之外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基础的你会看得出这个人大概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情形。比如说像是以脉象来讲，出现真脏脉的时候，就是这个脾胃之气，因为中国人判断人死不死一定看这个人胃气绝了没嘛，就是他已经完全不能吃饭了，是不是？东西都完全没有消化了，因为中国人的观点是觉得这个胃是经过虚里通到这个肉体的心脏嘛，所以胃气绝了心跳就会停了。可是如果你把脉，心脉没有肾脉没有，那现在很多人没有心脉没有肾脉活得好好的啊、哦。这个是一般来讲是这样子说，那脾胃之气没有了，你的脉象就会呈现很极端的脉象，就是肝脉非常咸，心脉非常红，肾脉沉得跟石头一样，就是这样的脉象会出现。那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把得到的这个会往生的脉，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随便搭上你自己的手把自己的脉，对不对？如果你的脉比你现在呢宽度宽三倍，强度强四倍，那大概也会死了。这是人的元气已经要离开的脉啊，就是非常有力的脉。那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这边讲啊，我也是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在过年期间有一位过世了。那这个然后呢这个事情是他过世以后啊，这个有同学跟助教讲我才晓得的。那其实这位同学他原来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跟这位同学的关系一直让我自己觉得很困惑。就通常如果遇到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人家也有来问我他的状况的话，照理说我是要稍微更认真一点，更认真一点去面对这位同学的。可是这位同学他还在班上的时候啊，我一直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知道他过世了我才想起来，就是我在班上最后一次他不知道问我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有顺手把一下他的脉，那个时候他的脉就是比我们一般人的脉啊要宽大四倍强四倍的脉，那样子的脉你拔到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太可能超过一个月了。可是呢 我自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拔到那个脉我马上就念头一闪就在想别的事，就把这个同学就丢掉了。 然后一直到他过世以后，我回想起来，然后才觉得说，哦，对哦，那个是要走的脉。那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有点困惑，就是我把到那个脉的那个当下，为什么没有觉得说事情已经非常严重？因为那个脉是我认得的脉，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一下子好像自己的念头被什么东西切断一样？那到底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是说叫我不要打扰人家上路呢，还是他的周遭有什么东西叫我不要管这件事？我不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念头就一瞬间就被打断，然后就再也没有想起来，一直到他离开这样子。那可是我的意思是说，的的确确，如果是那么强而有力而那么宽的脉象，那个真的是不能活了。就是已经那个状况的话，你要努力帮助这个人哦，恐怕是会搞到焦头烂额也帮不到，就这样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在中医里头啊，一直有一句江湖老话是说，这个你啊，要帮人医病啊，一定要先看得出来这个人是不是要死了。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是以气色跟脉象上面来讲，他是一定要死的，那你花了很多力气去医他的话，等于是在折磨他。就是说，把他一个可能他这个脉象是这么虚弱，他可能回家就越来越虚，然后就慢慢昏迷，可能过一段短时间就离开了。他可以走得比较平静，可是你这时候说不得了，我一定要救你，然后什么什么。这个药那个药这样子打下去，对不对？那你可能会让他的痛苦时间拖长好几个月，但他最后还是要走。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医术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种对人的虐待，是不是？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很，就是张仲景有这些所谓的死证条文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然你知道现在是比如说市面上啊，现在世界上呢也有一些所谓的神医，他会觉得他应该有办法克服张仲景的这些所谓死症。就是说这些死症是有一些原因的，后面还有一些条文会讲述这个原因，就这个人已经阴阳隔绝了，那我们用附子已经不可能打进去了。那如果我们用那个道家的丹药，比如说用那个硫磺跟铅炼成了黑棋丹之类，是不是可以把那个阳气打进去之类的？就是有一些人会想要再努力挣扎看看。那站在这个医者啊，要尽全力救人的立场来讲，我当然不能说这是不对。那当然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觉得我的医术还不够好，所以我不太想挑战太难的东西。那但是呢，我认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啊，学医这个东西，不是要我们变成一种非常狂傲的想要扮演上帝的一个角色吧？哦，就是我认为就是学医这件事情呢，只是让我们从身体的种种症状，能够好像听得从这些症状可以开始跟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对话，对不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人的体有这样的体质的时候，他会呈现烦躁；有这样的体质，他说他会酸；他有这样的体质，他会失眠，对不对？就是说，这种种身体发出来的声音，如果我们长期都漠视它、忽视它，或者用一些什么西药的止痛剂什么来切断它，那我觉得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好像是自己活得越来越分裂。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要能够去听一听自己身体的跟我们主动表达的一种对话，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生是蛮有意义的。可是人是一定会死的，就是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你要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上。那所以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学医就觉得我们可以让一个人永远不离开这个世界的话，那是有点妄想啊。我想不是这样的。但是从面对一个疾病开始， 然后渐渐能够深入到，就是说，我们能够借由自己的疾病呢，探索到我们疾病背后的那个心情的问题，或者是能量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自我沟通的过程，我是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就是你《伤寒论》，因为《伤寒论》根本不是一个太多道理的书，对不对？它就是讲说哦，怎样怎样不舒服就吃什么药，怎样怎样不舒服就吃什么药，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好像学手语一样，对不对？你的身体用这样这样的语言在跟你沟通，就是这样这样的时候它会吐，这样这样的时候它会拉，是不是？这样这样的时候脉会浮，这样这样脉会沉啊，就是在一个跟一个叫做身体的东西沟通。那我觉得学中医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好像是你在学一种外国话。那你在学这个语言之前，你不知道你的身体会说话的，就是你学这个语言以前，你的身体在说话的时候，你就会走到西医院就要闭嘴，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学了中医以后，你就会多听到很多的声音。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它比较有意义的地方。那至于说死，那谁都是会死的啊，那就是以我自己来讲，或者是如果各位同学是初学者的话，我觉得不要太努力的去扮演上帝啊，就大概这个程度就可以了。那至于说疾病背后的心理因素呢，那我想有些是可以触及啦，有些也可能还是需要所谓的专业协助，是不是？我前一些日子啊，有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他忽然跟我联络，然后聊到这个中医药跟心理疾病的这个话题。因为他是过去啊自己是有忧郁症的，那他现在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忧郁症的辅导啊，跟这一类的机构的。那结果呢，那他就跟我聊到说，那如果是这种精神方面的啊，比如说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之类的状况，你用中药它的药效上来讲到底是怎么样？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的人格的偏差，或者是精神的异常啊，我们就认为说完全可以用中药医好，未免有一点太骄傲了。我跟你讲，有些人他一生病是因为他风水太烂，这个你是开药医的好吗？对，这个其实你开药管不到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看不到世界有很多层面，我们中医管的就是这个那个看完全看不到的层面，跟看得到的这个身体那个交界点，那十二条筋，我们当然还可以，就是借由它的这个交界点的变化，能够观察到一点点，对不对？但是更多的东西是我们无从感知的世界啊。那更何况还有所谓的灵障病，对不对？就是他身上有跟一些不对劲的东西等等等等的问题。那这些我都不太敢讲。那可是呢，你说这个人他非常忧郁啊，那有，可是我也经验过这种事情，就是这个人他是重度忧郁，那可是我叫他吃一点附子理中汤，吃一点无茱萸汤，哎，他就觉得哇好很多，那这个还是会犹豫得到的啊。那到底这两者之间他的这个拿捏的分寸在哪里呢？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是我跟那个朋友是这样讲，我说我觉得哈，这个自我的修炼或者是心理的辅导，说不定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必须的。因为我自己是教庄子的啊，所以我连心理辅导这一块都不是很有信赖，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庄子就是比较笨一点，就是闷头苦练嘛，对不对？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理结构，你一个一个把它克服了，慢慢慢慢会人比较开心一点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忧郁倾向啊， 是需要心理的諮商辅导或者是某一类型的协助的话，那我就觉得中药啊能帮的部分是让他能够有多一点片刻感觉到自己是舒服的，是正常的。那这些让他觉得自己是舒服的正常的片刻，能够让他在这些时间里面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些諮商或者做一些内省，来调整他的人生的种种的蓝图或者是结构。那可是如果你完全不会中药的话，你连这些让他比较好一点的片刻都制造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人他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自己呢？像如果是以精神类型的西方的西药啊，西药的这种药物，对不对？大部分都是把人打笨了就不烦恼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说，你烦恼是因为你感知到太多的事情，那你不要感知到就不烦恼了。那我就觉得这些西药有它比较不可取的一面哈，就是说，那我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用中药。那我们今天因为在讲少阴病嘛。那少阴病最直接关系到的那个心理状况，像同学有一个单子写的是说，他要问我说失智怎么医哈，这个我下一堂课会讲。可是我们少阴讲的是失智，是这个字，就是说提不起精神，不太能够面对现实，这样子的一个倾向是少阴经受伤的时候常常会有的。像各位同学学中医到现在，是不是多多少少有得过少阴病啊？有啊， 而且有治好。 那得了少阴病以后，是不是就觉得很多事都不想做了，对不对？ 对。 那你吃好了以后，是不是就觉得啊、哦，好像又可以继续做事了？ 好 嗨。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疗愈的感觉啊。那我想多多少少大家都还是有一点经验到的。那我觉得比较冤的是那种，就是什么？感冒了，然后没有医好，然后他就一直停留在少阴经，然后就变忧郁症。那那个就是从身体伤到心，你知道，就是这就蛮冤的，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感冒，对不对？可是他从此以后就一直变成忧郁的状态了啊。那当然，我下堂课会跟同学谈一谈这种关于精神上面的疾病的这个我们中药的一些方略跟方策。那只是说我窃以为哈，就是说如果有中医药的帮忙的话，可能这个人的精神上面的种种的问题啊，他的心理諮商的时间或者是自我反省的时间可以大幅度的缩短。就是本来要諮商8个月的，他可能可以2个月就让他调理的还可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中医药还是可以帮到蛮多的。那你像一个人如果是完全发疯或者是精神错乱的时候，那我们之前有教过太阳续血的桃核承气汤或者是底当汤，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是要抓主症了哈，就是人如果癫狂，如果他是那种从易怒到暴怒到狂怒到发狂这样的一条上来的话，那你用破淤血的，然后把他让他拉肚子的那种药，那效果还是很好的，就他可以回复一个好像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你才能跟他继续沟通嘛。那阳明病，因为我教的很粗略，其实阳明高热的时候人也会言语，对不对？所以发疯的人，他有的时候是关系到这个便秘的体质，就是疯子啊，就是疯人院里面的疯子。我不晓得啊，有没有人有在注意他到底几天上一次厕所？就是如果他根本就是一个长期便秘的体质的话，那说不定你把他的大便疏通了，他很多把他毒疯掉的那个，就是他内在的那个不能代谢的毒素，它会好起来。那我们女人的那个热入血室的那个时候，那个热就是我们讲柴胡汤有讲到，那个时候也常常会让人发神经。那这个 就是我们《伤寒论》里面已经讲了一些蛮代表性的。那如果不是这个热瘀道或者是便秘或者淤血这一路的，那发疯的情况就有很多是痰这一路的，就是脑神经搭错线的那种感觉。那痰这一路的话，如果你能够把得到它的脉有点偏滑啊，知道它是痰多的体质，就是体内有很多水代谢不掉，那你给它吃一些比如说比较完整的方，像我们中医有什么滚痰丸啊之类的，就是让你吃的时候一直吐痰的。那如果你比较不要用那么高级的方，就去买一点那个绿矾就和在温水里面，这样吞下去，它就一直吐，一直吐，吐的痰，那吐完了人也好了。那这个就人会好很多，就是那个痰啊，一直呕出来，一直呕出来。那这个还有就是什么？还有针灸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即使是初学者，两个人一起施针的话，就连鬼穴十三针其实难度也不高。不过就那十三个穴道嘛。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就这样一针一针插嘛。那发疯的人，如果是因为跟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啊、哦、沾到一起而发疯的，那你那个鬼穴十三针，你一针一针插，大概下到第五针、第六针，那个人就开始清醒了，就是已经开始把他的那个着魔现象打断了。哦，就是这些都是临床上是很容易操作的，并没有，就是说，我觉得在技术面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还不太需要讲究到精神修养。那我觉得精神修养这一块，那当然，我觉得不是别人可以帮得到你的事情，那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修行啊，是不是？那我常常，但是如果我们以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概论，概略式的说法的话啊。我们如果用病理学来说，这个忧郁症的患者啊，我们可能会讲到说他是一个什么血管里面什么什么素不够或怎么样，就是这一个西医的非常病理学的角度来说啊。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是一个人的行为的角度来看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的话，那我觉得好像比较大部分的情况啊，是这个人他是一直在努力扮演别人眼中的好人的一个人，这样的情况陷入忧郁的比较多啊。那这个但这个话题也不便多做延伸了啊。像上一次梵住教，你不是有跟我提到说有一个你说是被说是躁郁症的，那个后来怎么样呢？ 没有继续了 啊。那就是梵住教讲的这个像忧郁症哈、啊、是一个类型。那忧郁症这个类型呢，我们如果用中医的五脏的观点呢，比较会认为这个人是肝阴实或者是肾阴实，就他的肾气动不了，他的肝也动不了，那他的整个人的那个脑子的机能就整个就荡掉了啊。那这样子的情形的话，我们用一些补肾阳的方子，比如说要破这个肾阴实，我们可以用四逆汤啊，我们少阴病四逆汤是一个很基本的方子。那如果是疏肝的方子，我下一堂课会抄给同学啊，就是基本的疏肝的方子，哎，用一用。那这个人他就会觉得，哎，好像那种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感觉会好一点的。那好一点之后呢，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人就要反省，就是我是不是一直在做一个我不想做的人，对不对？就是说我在扮演妈妈眼中的好孩子，还是上司眼中的好员工，就是这样的一块可能要慢慢处理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每一个，但是比较多的忧郁症是要处理这一块的。那至于说躁郁症啊，这个躁郁症的那个躁字呢，我觉得这个一直是好像这个病名啊中文翻译的不好，因为躁郁症的那个 原来英文的定义是说，这个人高兴起来的时候是得意忘形的，那难过起来就觉得我不如死了算了，就是还有这个高兴跟低潮的这个交替的这样子的现象啊。那我个人的观点啊，但当然你要治躁郁症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有郁嘛，所以我们中医开药的话，大概还是疏肝解郁这样的药。可是呢，我觉得躁郁症那一块啊，比较需要治的是躁那一块，就是它太嗨太高兴的那一块。那那个时候已经是心阳要散掉，那怎么搞？二黄泻心汤就下去了，这是古代那个汤液经法，就另外一个版本的古方里头讲，就人如果是心脏那个能量太旺要狂喜的话，赶快吃二黄泻心汤之类的药来泻那个心火。但是我这边不是在说躁郁症要用这个方剂来医啊、哦，我只是在庄子课里头，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说，躁郁症你要对付的不是那个郁，是那个躁，就是你这个人他能不能有觉悟，就是不要高兴，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是追求一种高兴的人生、欸、就希望别人夸奖他，对不对？希望别人器重他、希望谁谁谁对他好，对不对？希望生日能够收到 surprise 的礼物，对不对？就是有些人他是每天都在希望自己高兴的，那这个希望高兴这个东西多了、哦、那有高兴就有低潮嘛，这是一个自然的摆荡，对不对？所以要从不追求高兴做起，这个结构比较好修了、啊、当然这也是题外话。那可是上次那个梵住教讲的那个例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告诉我的之后，我一直会有一个揣想的画面，就是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起来会觉得这个家庭里面哈、啊，这个爸爸妈妈都没有什么问题，可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好像那么多不对劲的地方？那我要说的是哦，我们一般人的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姑且用爸爸跟小孩的爸妈跟小孩的关系来讲哈、啊，但是这其实是不一定是一个家庭了、啊，就是比如说这一对父母。他是那种他周遭的很多人、啊、都觉得他们是好人是善人的时候，那可能他的靠近的家属的某一个人呢、啊，会为了要平衡这个声音，就会拼命看这个父母的缺点，然后觉得这个父母百般不顺眼，这父母是坏人，你知道这是一个辩论性的结构的跷跷板。所以要至于那个小孩子啊，一直冲着父母用很多负面的东西对付他父母的这个部分，比较有效的方法是那个父母啊，能够让自己的面子跟位格瓦解到很多人都看到他们的缺点，那这个小孩子就觉得他不孤单，不用当唯一的反对党，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比较常有的是这个现象。我只是说常有，不是说你那个情你说的那个一定要对号入座，不是。但是我是觉得哦，我常常觉得自己身为教书匠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人家叫你老师，人家很多时候不好意思讲你缺点，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就是习惯于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是好人。其实人家不觉得的说不定很多，但我觉得我随时随地的都要提醒我自己的一件事，就是这世界上面还有一些人他心目中的我是那种猪狗不如的坏人，就是我一直要随时随地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什么已经很道德完美的人，对不对？那他应该是如果他已经很真的到完美的话，他应该心里已经强到有某种什么类似神通或者是什么灵魂离体之类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我也不是说有些能力就是完美的人啊，有些有这个能力的人是怪怪的啊。我只是说，就是说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很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你知道学中医啊，中医为什么我可以教书，是因为我的中医非常的低级，就我教的中医就像什么教什么做菜，教你修水管，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教，不是因为我中医很高级。 如果是中医非常高级的话，什么东西都存乎一心哦，一念之间就是医者一也啊，那就不能教嘛，对不对？就是我因为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低级，所以我才能够教书，跟初学者比较好沟通一点。那所以我会觉得，在人格的层面，我不敢自命清高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哈，就是看到这双鞋子便宜，就赶快想说趁机来买一买啊，就是大家都是平凡人啊。那医病也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人生之中会做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如果这真的是古医书说的高级人的话，对不对？那你这个有病来，对不对？运一口气运行三周天病就好了嘛。被车撞到了什么？运行十二周天吐出一口淤血是内伤就好了嘛？是不是？就是那是高级人做的事情，我们是低级人对待学中医啊，就是不要自命清高。那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啊，那我想说精神上面的东西还是我讲的自私一点，还是自求多福吧。好，我觉得从前在教庄子的时候教到人间世篇，那常常觉得说有人会对你犯怪也是因为你吃他这一套啊，对不对？就如果他对你犯怪一点用都没有的话，那他也不没办法跟你犯怪啊。我觉得我的父母有点可怜啊，就是我因为自己当了老师，很怕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敢讲我缺点，所以我一定要留着我的父母，让他们能够大名大放啊，对我什么不满就在家里面随便就可以骂出来啊，就是我必须要留这样的人在身边才能平衡我的心理健康啊，对不对？就是我妈对我都不爽就会轰过来，我爸就是不爽会一直讲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可是呢，我觉得在另外一个角度呢，我又很会修理我的父母。就是我妈妈有的时候是有情绪，当然是敢跟我发作，可是她发作以后就会说算了我不要讲了，讲你也不会听。因为我一向都是给父母一个态度，就是说你们讲的话我是不一定会听，但因为她知道她怎么骂我都没有用的时候，他也不会想骂下去，对不对？所以我妈妈就是每次就要生气，说好算了算了，就像比如说上一次他对我生气是，就他要我去投马英九吧，那我就觉得好无聊，我不要去投。那他就说，他说算了算了，哇，反正讲也不会听啊。那我觉得这点当然还是蛮，他们还是蛮可怜的，因为被我修理到这样。那我爸爸的那个评级时间呢，比我妈妈要多差不多5分钟。就是我爸爸要先说一个故事，他会才会平息。就我爸爸就是有什么话跟我讲，然后忽然意识到这个小孩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人啊，他就会开始讲说：“哎呀，我就说嘛，人生在世会听你的话的，只有你开的那辆车的那个叫什么 方 向盘的，不是你开车的方向盘，谁会听你的话的？啊，所以人真的不能叫他听，叫别人听你的话，然后说一长串这些故事让自己平息。”然后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做人的两难哦，你不能真的 性格已经冲到没有人敢讲你，这样很不好。可是呢，老实说我也是那种很不会吃人家那一套的人。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在人际关系上面比较轻松，就是我是很省油的灯，就是你让我感觉到跟你相处有点伤到，对不对？我就躲到你找不到的地方，然后就事情就结束了。就是我不太想跟人家多花力气纠缠啊，但这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只是这是我习惯的方法，就是比较没有压力一点。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在精神的层面就是比较受苦的一个人的话，那我想这些很多很多的待人接物的细节都是需要做另外的调理。那我们下一堂课讲到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略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已经从精神的层面已经具象化到你肉体的层面了嘛，对不对？就是已经造成你的这个 内分泌失调，神经错乱。但内分泌跟神经就是有形的东西嘛，那对不对？那已经到了这个层面的话，那我就觉得可以啊，就是用药物啊来让你觉得比较舒服。就像班上有一个同学，他说他这个肋骨这边刺痛了好久都不好，那就是肝气郁结，对不对？那当然我会跟这位同学说，你会不会是常常在生气呀？那但是我还是可以开药嘛，对不对？就开点疏肝的药，加点鳖甲粉什么的。他吃了之后觉得不痛了，就舒服了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啊。那我这堂课在那边鬼混，我绍兴篇还没有，哇！助教用非常严厉的眼光对我点头啊，糟糕，这个我已经发下毒誓要准时下课啊，鬼混了之后也不能修复了。那这个发下毒誓为前提，那剩下的时间还够我讲个黄连阿胶鸡蛋黄汤吗？应该，我想至少讲一个了，好不好？不行，黄连阿胶鸡蛋黄汤很危险，一讲的话题扯开又是半个钟头。不行，太宽容了，还是要放人回家啊！对不起，就是这个。好，我们现在我说少阴死症，刚刚随便扯一下啊，那些条文就整块就带过了啊。那这个至于说接下来的那个2122条，麻附心跟麻附肝，这个上次讲过了，好不好？那同学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啊。就是刚开始有少阴病的时候，你想一想用麻附心或麻附肝。那我们如果是平常啊，我跟同学讲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就是平常在打少阴病的时候啊，紧接着麻附心，因为麻附肝都不常用，就是紧接着麻附心之后的收功药，其实你只要最常考虑的就是你要考虑你是要开真武还是开四逆，就是这是最基本盘的转法。就是如果是开真武的话，真武汤症是什么？是水毒为主，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会有就是肚子痛拉肚子的同时呢，但是他是那个会觉得手脚发重，小便有点白茫茫的，小便不顺，或者尿尿的时候觉得到底尿完没，我都没感觉了，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判断得出来他是偏水毒的，那你就往真武开。那真武系的还有附子汤，对不对？附子汤也是真武汤的加强版。那如果这个人呢，他就是手脚冰冷，然后脉好像沉得很沉，那这个时候你就往四逆汤那边开。好，这是真武跟四逆这两路。我之所以会在这里先很用力的讲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从前教书的时候啊，都太早也太用力的讲真武汤了，所以变成我的学生哦，有一点重真武而轻四逆的问题，包括我本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没有那些水毒症的时候，其实真武是不避开的，直接用四逆暖肾阳比较有效。那这个四逆汤，如果我们跳开少阴的这个感冒的话，那忧郁症也是要常常用四逆汤的。就是脉沉手脚冷的忧郁症，你用四逆汤；那如果是脉沉手脚冷又很烦躁的，用五茱萸汤。这样听得懂吧？那就是这样，就是四逆那一路啊，其实以广谱来讲，治到的少阴病比较多。真武汤反而是比较专对性的，就是你积水了，那个时候真武汤比较有用。那当然我会那么的重视真武，是因为真武比四逆要没有副作用。第一个，就四逆吃多人会被烧到啊，就是还是有一点上火，真武比较不上火。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真武它以台湾人的体质来讲的话，就是说水毒体质的人多， 所以比较常常会用到真武，就这个人水毒肥用真武，这个人水毒高血压用真武，你知道，就真武在感冒之外的时候用的机会多，所以真武汤好像被看得比较重。但是四逆汤其实它的重要性我这边要反省了，就是说它是不下于真武的。那我好像前一阵子在梵住教部落格也看到梵住教在微微的替我反省这件事，是不是？就是其实少阴病如果你是四逆症的时候，四逆汤是比较快的。那可是我的学生有的时候就是习惯性的就一直开真武，那真武的话你有就是要有那个真武症啊，就是肚子绞痛啊，然后尿不顺啊，拉肚子啊，那个时候真武汤才会好用哈。所以这个重点呢我们先记得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黄连阿胶汤呢，比较是这样的，就是少阴它有寒化的部分也有热化的部分，就它的主轴来讲，这个身体它阳气不够，所以它整个身体冷掉了，这是寒化的部分。可是少阴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因为阳气不够，所以水转不上来，所以上面就烧起来了，那这个是热化的部分。那少阴病常常发了一阵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热化的部分。那这个热化的部分呢，像之前教喉咙痛的时候有教一个猪肤汤，对不对？就是猪皮煮米粉加蜂蜜，是不是？那这个猪肤汤也是 治疗你全身性的这种干掉的 感觉为主。那么其实你说这个猪鸟汤啊，它是鸡蛋黄剂，猪肤汤是猪皮剂，但成分来讲是不是都是油油的胆固醇类的东西？只是中国人讲究就是说，如果是吃皮的话，这个药性就比较走在你的三焦，走在你的皮里面。那如果你是吃蛋黄的话，那蛋黄就是一个永远都悬浮在鸡蛋中间的东西嘛，那它这个就比较润在你的这个聚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它是全身性的，我们说肾阴不够啊，或者说心阴不够，那如果是全身性的话，那你用猪皮的话，那个你的身体感觉应该是燥热，全身性的燥热。那可是如果是凝聚在这边的话，其实这个人的主观的感觉是很烦，就是那猪鸟汤的《伤寒论》的主证啊，他说《伤寒论》叫黄连阿胶汤，那我是造那个辅行诀叫他猪鸟汤啊，就是青龙白虎猪鸟玄武嘛啊。那这个猪鸟汤呢，以《伤寒论》来讲呢，最主要的主证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失眠，而他失眠的时候是觉得很烦的。你知道有些人呢，他失眠是不烦的，就是他可以一直睡不着，然后就电视机开着，这样很轻松的看电视，这是不烦的失眠。但是呢，很烦的失眠是那种，就是人在烦的时候，就好像一点点事情他都有一种不顺眼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就是觉得，哎呦，电视不好看，然后吃点心，点心不好吃，然后到最后处处都好像忤逆了他的心意啊，然后到最后整个房间坐圈圈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睡也睡不着的，气得在房间里面转圈圈。就是当你的失眠是伴随着很烦很烦的感觉的时候，那猪鸟汤这个《伤寒论》四大滋阴药之一啊，就很有用。四大滋阴药我说什么？是猪油煎头发、跟炙甘草汤、跟这个猪肤汤、跟猪鸟汤。那这个很滋心阴，那其实你说中医说的心哈，其实你也可以说是安定这个脑了哦。那这个《伤寒论》里头写说，这个黄连四两，黄芩二两啊，这个比例上来讲有一点多，就除非你是很烦很烦，或者是猪鸟汤的另外一个症，就猪鸟汤还有另外一个症，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心火太旺造成热毒力，这个伤寒论里面没有写，就是他下利啊拉出来的是那个 肚子好像刀割一样的痛，拉出来的那个大便是像那个鸡鸭肝剁碎那个样子，然后很烫。这种热毒力的时候，你黄连跟黄芩要放到那么重，比例要像它这样。可是我们平常煮猪鸟汤啊，如果失眠你是有一点烦这种情况的话，你大概黄芩嘛开个2000到3000可以了，黄连呢1500就可以了，那这个芍药呢3000-4000可以了，大概这样子的量就好。然后呢阿胶因为很贵啊，那你如果开重了呢你也会心痛啊，那这个因为你已经很烦了嘛，不要给你太多刺激，所以呢这个阿胶也就2000-3000可以了。那这个药的煮法呢是先啊用水煮黄连、黄芩跟芍药，然后呢把这个黄连、黄芩、芍药，他说6碗煮成2碗啊，但是你其实就3碗煮1碗也可以了啊，因为加那么少嘛，不用那么多水。那这个3碗煮1碗呢，但那1碗水这个关了火，把那个植物药的部分捞掉，再把阿胶捶碎了搅进那个烫汤去搅化，也就是阿胶不用滚来，不用跟药材一起滚，因为阿胶真的很贵，你如果滚了它在里面溶解，然后就粘在那个黄连黄芩上面，你就会觉得很心痛，然后就伤心上的伤上加伤，所以就是阿胶是等到它滚完了药渣捞掉了再搅化在那个汤里面。然后等到阿胶其实很难化，你在搅的时候大概也会很烦的、啊。那这个哦，那等到阿胶呢已经搅到完全化掉了，那碗汤啊大概也变温的了。那温的话就烫不熟这个鸡蛋黄啊，那就是要它烫不熟，因为这个如果把鸡蛋黄烫成蛋花汤也没有用，就是你就拿2个鸡蛋的鸡蛋黄再和到这个温汤里头。那加那2个鸡蛋黄，那个汤已经温到有点冷冷的了，就是已经不太温了。那这个时候把这碗汤喝下去，就是很烦很烦的失眠，这个汤是仙丹一样。但是，哎，请说。 其实你刚才那个清剂量呢，那个蛋黄是还是2颗？ 还是2颗。对，清剂量蛋黄还是给他2颗，没问题。那你当然可以挑好一点的蛋黄啊，对，我要买什么？搜狗的高档乌骨鸡蛋等等啊，就是随便你，就是蛋黄生的打进去，但当然你放1颗也是可以的啦啊，就是因为看你烦不烦的。那这个药是非常的滋阴，那它的这个药一下去哦，那个心火就被收掉，就收下去了。那通常如果你是觉得你的体质是什么阳虚体质、冷底体质，你可能什么附子剂吃多了啊，吃到有点上火的时候，那就记得玄武系的东西吃上火，就吃一碗猪鸟，把那个火收进来，就是可以把那个补性都吸进去。好，就是不要去吃什么青草茶这些下火药去浪费药性。你用一次猪鸟，比如说你吃10天附子剂，吃到有一点补到上火，你用一次猪鸟就可以把那个补性全部都收进去。这样子才是有吃到赚到的感觉了啊！那 老师， 对， 那个烦是脑袋停不下来的那种烦吗？ 哎、欸，不是心情上百般不顺眼的烦，因为脑袋停不下来的烦不一定是这个，因为有些时候一个人他是静静的在床上啊睡不着，然后呢思绪飘来飘去，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一下。那这种不烦可是思绪飘来飘去的，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中医的五脏理论是脾主思，对不对？你要看他的脾胃是不是烂，就是你要用个方法他脾胃调好，他比较不会想那么多。那这种如果是这个思绪飘来飘去啊，但是不怎么烦，但是慢慢想着很多事情的那种睡不着，我们不是猪鸟汤症，猪鸟汤症我们叫做阴虚失眠。那这个不太烦的那个淡淡然的失眠，我们是叫做阳虚失眠。那阳虚失眠哈、啊，我讲的再单纯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人的身体的 那个含氧量不够，所以睡不好。那这种阳虚失眠型的情况呢，它是比较需要用那种补气药加上一些能够提高含氧量的药。那比如说全身的含氧量要提高的话，你就去中药行啊，买一包五加皮泡酒。就像现在的很多健康食品不是也吃刺五加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种吃法有一点浪费，因为五加这个药是泡在酒里头药性特别好的，它跟酒很合，所以你如果五加皮泡酒这样喝的话，那身体的含氧量会提高。那还有一个药呢，俗名叫淫羊藿，听起来很难听，就是羊吃了会发春的。那我们现在讲雅一点就写仙灵皮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淫羊藿的仙灵皮呢，它是比较能够增加一个人肝脏那个系统的含氧量。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淡淡然的失眠的话，那你用补气药为主轴，比如说补中益气汤，当然 你是不是可以用什么酸枣仁之类的，可以，但是酸枣仁汤或者是那个温胆汤之类的，那都是顺胆经用，就是它你要有一点少阳调子的问题。酸枣仁是通胆经的药，就是到了晚上十一点了，气通到胆经了，人就会 要睡觉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它这个时候呢，有的是我觉得酸枣仁汤比较常用的情况是这个人熬夜熬过头了那一种，就是那个是酸枣仁汤。那如果你是单纯的阳虚失眠，你就用补气药，比如说保元汤，比如说补中益气汤，然后里面你科学中药哈，就你可以挂一点酸枣仁，也可以挂一点什么宁心安神的什么菖蒲原汁龙眼肉，那都可以挂。那你也可以挂一点什么淫羊仙灵皮啊，或者是挂一点什么五加皮，可以提高含氧量。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好睡。那如果是有一种人，他的睡不叫失眠，叫时差。像我就是这样的，睡白天啊，我是天快亮了睡到下午起来啊。那我睡一样睡得哇好，睡得好沉，我只是时差，对不对？那这个，那治时差是什么呢？是何首乌跟何首乌的藤。何首乌的那个藤叫做夜交藤，就是晚上会缠在一起的，就这个植物它晚上会合起来也会睡觉的，那这样子它吃了以后就治时差。那但是有人就会问啊，说那我看那个花生米的藤晚上也会合起来睡觉，那行不行？那可以，其实你吃那个带皮的花生米也有一点治时差的效果。其实晚上会睡觉的植物，那个合欢皮有没有这个调子也有哦，但是比较代表就是你可以这样，就是你可以到药局去买两钱何首乌、两钱首乌藤。其实我教书到现在，我开补药很少开何首乌，为什么？因为何首乌很怕铁器，就是现在的何首乌，你用铁器做过以后都会，就是有药性有一点伤到。那我就开补药，我常常绕开何首乌。可是这个是何首乌两钱，夜交藤两钱，这个是治时差，不是在开补药，对不对？但是有铁器也没关系，你知道，所以就那这样子两钱两钱加在一起吃的话，理论上是时差会调好。这个时差调好，包括你如果什么出国到美国去、到欧洲去，你可以把这个科中调好，带在身上就吃几瓢，那个时差就会转过来。啊，就是用一点提醒你的。那小孩子的时差用什么？用知了壳煮水。小孩子半夜喜欢哭，对不对？那就是中国人就说啊，知了都是叫白天的嘛，晚上就休息了，所以知了壳煮水。其实严格来讲，应该是整只知了煮水了，但你会觉得太饿了，给小婴儿喝那个怪怪的啊，所以就这个大约讲一讲。那当然，其实时差病的人啊，有的时候是阴实体质，就是他体内有需要破的阴实，他的经脉才能重新运转回来啊，所以这个很难说，甚至有些不是病啊，就是他生活习惯就如此，他如果就这样就算了也没关系。但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困扰，想要调整的话，那你就阴虚的是猪尿汤，阳虚的是补气药， 然后因时的时差病的话，用这种调时差的类型的药啊。那另外呢，猪脑汤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说有些时候那种皮肤长癣的病它会治得到，但是长癣的这一块我以后会安排一个小专题跟同学讲。好，我今天不用力讲长癣的问题，因为长癣的话通常就是一个能够养血息风的药，因为中医讲说血虚就会有风，对不对？那血不够的时候就有很多风气会进来，然后长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所以都通常是以滋阴养血的药为主，然后再加一些化瘀血的药，就是最常用的套路。那如果你是有一些这种癣类的毛病呢，你如果刚好又觉得哎，睡觉的时候容易烦烦的睡不着，就是比较合到猪脑汤症的话，那猪脑汤会蛮有用的。可是如果不是很合症的时候啊，猪脑汤也不见得会有用。像那个癣类我一直想说摆到比较后面再教，因为它有的时候是猪脑汤有用，有的时候是乌梅丸有用，有的时候是什么消风散有用，就是不一定，就是要看那个体质上面有一点那个难以辨识的点。因为像《伤寒论》里面那个什么乌梅丸症的那个体质其实就很难辨识，就是你可能这个人他看起来没什么症，可是他一吃补药就上火，那这样子你要觉得他是不是乌梅丸症，就他有一些比较暧昧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是《伤寒论》同学至少《伤寒论》的部分至少同学记得一个猪脑汤啊。那如果你是那种顽固严重发烦的失眠的话，你就用；那上火发烦，你也用中药汤来收，好不好？那这是可用的几个招。但是我们失眠的方前面也有讲过，哎，桂龙母或者柴龙母，对不对？是自律神经松不开的，对不对？那个是龙母剂，桂龙母、柴龙母。那如果是上下不交通的，那还有栀子剂，对不对？就是你觉得食道这边耿耿的失眠，那栀子剂比较有用。那当然心，中国人讲心肾不交会失眠，对不对？那交心肾的话，你可以说用远志跟菖蒲这一组可以交，那你用黄连跟肉桂这一组也可以交啊。就是你的药里面，如果你是很自由自在的开方，比如说你开帖酸枣仁汤，然后我觉得有点心肾不交，那我酸枣仁汤里面加点菖蒲，加点远志，或者是加点肉桂，加点黄连，可不可以？其实这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张仲景比较把它拆开来，就是猪脑汤就是比较是用黄连那一边，就是把这个心火降下来。那这个那肾阳那边再另外用什么补上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失眠，你说用真武汤把水转上来才治好了，有没有？那也有啊。那真武跟玄武跟猪脑这两个汤啊，我觉得玄武的话的效果其实有它很暧昧的一面，因为真武汤啊，它的那个修补的人体的很多机能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常常会觉得真武汤喝下去之后，它好像是会让你动用到一个东西，叫做就是现在西医学说的那个叫做干细胞的东西。因为真武汤修复的那个什么，比如说什么听力减弱、什么视力减弱啊，很多都是今天的西医学认为说不可逆的退化。那这个不可逆的退化，为什么吃真武汤会变成可逆了呢？那以今天的西医学的讲法，就是说它一定是有动到干细胞。那人体呢是除了脐带血之外，就是肾上腺里面还有一些干细胞。就是还没有分化的细胞，可以修补你的神经组织啊，或什么的。那这当然是一个高度假设性的做法，就是不是一个运转肾阳的这个真武汤哈，它能够让你的那个肾上腺里面的干细胞能够多分裂出来一点，然后能够离开你的肾上腺，然后来修补这些组织。到今天还是在研究探索当中了。但是以效能来讲，就真武汤可怕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好像觉得不可逆了，就是它已经神经退化了，已经脑部怎么样了。可是你如果是真武汤症的人，你用真武汤这样子，哎，吃个长时间这样调理，哎，居然就修复了。 哦，这样子的情形是这个汤可贵的一点。但是以治感冒来讲的话，哎，有的时候是四逆汤好用。那四逆汤也有四逆汤强的地方。好，那我们下一次上课再就是讲到什么四逆通脉、四逆什么四逆人参这些东西，我们再把四逆一组啊，在这个顺过一遍啊。它因为四逆汤的走法上来讲，跟真武汤又是不同的。那我现在第一堂课已经多拖了20分钟了，我现在心中非常的惶恐。那我们现在下课20分钟给助教抄一些方，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9:30下课啊。